最美的风景，四处留下我的足迹，想着你。 肩膀，那么近却那么远，到最后想说的话都未曾讲，想和你一起，我爱你，想和你一起，我爱你。 是不是又在创造未来，是不是我又在让继续给爱带动全场观众朋友，是是不是还在不断学习，无论什么民族或什么阶级，继续让我们爱源源不绝，是唱最动听的旋律给你，让你所有的烦恼所有的胆量往你的背后忘掉，是就是轻飘飘弦乐送到全世界，又更新一遍，什么时候写到你几笔理解， 送你的十八般武艺，江山无二独一，世人都在注意，天下的十八般武艺多么不可思议，其实都是为你， 都是为你看唱为你，原来多么不易的十八般武艺，期盼你能点头来看，是不是又在创造未来，是不是我又在让情绪给海带动全场的观众朋友，是是不是还在不断学习，无论什么民族或什么阶级，继续让我灵感源源不绝，是写最动听的旋律给你，让你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单调往你的背后扔掉，是是轻飘飘弦乐送到全世界，又更新别什么时候写到你几笔理解， 送你的十八般武艺，就是无二独一，世人都在注意，天下的十八般武艺多么不可思议，其实都是为你， 期盼你能点头来肯定我的努力，嘿，

辈子一生情，你陪你酒，朋友不曾孤单过，一生朋友你会懂，还有伤，还有痛，还要走，还要问我，朋友一生一起走。一杯酒，朋友不曾孤单过，一生朋友你会懂，还有伤，还有痛，还要走，还有我。 星星。

不太顽固，浪费时间饲养青蛙当宠物，剩下力气自顾拯救全宇宙的动物。失恋失去一个懦弱的叛徒，快放烟火，我下一次遇见英雄万户。没错，你该穿上更美的礼服，带上微笑，从从容容再去爱里跳舞。你知道你

否都会苦不堪言。 找不到方向，我在后

你眼睛会笑，弯成一条桥，终点却是我，永远到不了。感觉你来到，是风的呼啸。到没办法。

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。